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也有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太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轮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 子，他好像已经成为了那一集中国好歌曲当中的标签人物了，当然也是90后创作人当中的代表。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英文歌曲，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的岁月》当中的英文版主题曲 Sleep Alone。 Thousands of cities from homeWander into the unknown. Chances are here, I was told. Crossing the footsteps of new and of old. Recurring smiles in the air. Sky blue and life full of cheer. Stories of people unfolding, and all we'd imagine is here.That this life may hold. It's the little things left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crowd, to be 过漫长岁月的监制周迅，他呢是力邀陈奕迅来演唱这一首同名主题曲，而伊森呢在看完电影之后呢更是喜欢到不行，就立马决定要重新亲自的为他填词，然后就演唱了这一首英文版本。所以也见呢这部电影幕后团队是非常的用心了。接下来呢孙燕姿开始懂了，这是巨虐心巨残忍的一幕吧。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是忘了，快乐是

人举起手，看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四五六扭扭腰，跟着我向前跑，每分每秒都逍遥，连声音也在笑啊，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如同星星般的闪亮。 快乐的歌，这也是一首非常标准的谢娜的歌吧。而且呢，这首歌是她自己亲自撰写的歌词，很简单清晰又特别的可爱哦。看似呢是没头没脑的，但是又很古灵精怪的。OK， 继续来听卢庚戌《未来的未来》。在水木年华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大概是在99年，他就发行了这一张同名专辑《未来的未来》。在那个时候呢，卢庚戌就已经是初步展露了在音乐上的才华了。 再没有对你说，我忍受着孤独漂泊，只因为不放弃从前许下的承诺。怎么样的生活无法停止我心中的火，你是否能感觉对你的爱我从未变过。最怕听见你说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快乐和眼泪，在未来未来的未来，你能否能否看得见深情到心碎。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快乐和眼泪，在未来未来的未来，你能否能否看得见我深情到心。幸福和疲惫， 到心碎。幸福和疲惫，在未来，未来等未来，这世界，世界等明天， 我寂寞的誓言， 我爱你。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5%，赠送喷漆一块，百元加油卡一张，上门代理赔服务，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 热线电话400070-8889，同步微信139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如今个人信用记录被广泛应用在本市行政审批、社保就业、考核评优、金融信贷等领域，使得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频频受限。市经信委14号披露，本市已累计将约100000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其中20000多人次被限制购买高档车票。相关部门还冻结了违法建设当事人房产3665处。市经信委主任张博旭介绍道，在原来只提供单位信用信息网上公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通了提供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在线查询的信用北京网以及窗口查询服务，方便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法制晚报消息，记者14号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就医出行，本周五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北京妇产医院东院专线，该线路可双方向衔接北京妇产医院东院与东三环、农展馆南路、朝阳北路的公交干线，接驳地铁10号线团结湖站和地铁6号线、14号线金台路站。今后，公交集团将立足于市民差异化出行需求，不断创新多样化公交服务模式，因地制宜地完善医院、学校、大型居住区以及新兴产业园区等出行热点区域的公交线网覆盖，助力首都绿色出行比例提升。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Thank you. 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失去失去。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阿杜的坚持到底，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有一段时间，也是2003到2007年的时候，关于阿杜的各种新闻是不绝于耳，那也是他最红的时候。可是突然间就消失了。后来再出现的时候带来的专辑，也是像石头一样掉入到了大海，完全是听不到反响。所以阿杜的走红还有消失，好像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一样。不过他的那些他一定很爱你啊，包括离别呀、啊、天仙蝴蝶啊等等，都是堪称那个时代沙哑声线唱出的最强音了。说到沙哑声线，可能很多人都听出来了。最近嗓子一直都非常的哑，就是因为这个鼻炎包括咳嗽，所以出现了像阿杜一样的声音，这样的主持人你们会喜欢吗？希望嗓子快一点好过来啊。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带来的是梁静茹的《青青》，还好她的嗓音不是哑哑的，甜甜的。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总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着 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不肯用力，不信，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心。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十月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痛是甜蜜与心碎，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相信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 房大平台，房天下。